朦胧，我和你初相逢，爱你柔情万种，把我心跳动。回忆那美景两小，我两宿情衷，借同心天长地久，沉醉爱梦中。 苦恋中。